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诺尔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此时此刻您下班没有？ 应该正在下班的路上吧。 是吧？ 差不多了。 如果要是赶上加班啊，图什么呀？ 加班就得吃外卖，甚至可能有朋友连按点吃饭都保证不了。 那还有加班费呢不是吗？ 那也得给才行啊。 都得给哈。这两天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查报告显示，听这名字叫白领生存质量调查报告， 这都生存了、 哎、 都不是生活呀。 这是某大型的这个招聘网站发布的，人家说很多白领都有些无奈啊， 嗯， 每天在办公室不是开会就是坐在电脑前，等到下班时间领导一句话还得加班。这个调查报告显示说呢，白领在上班时间压力比较大，超过一半的白领上班时间没有任何运动，1/3的白领每周加班超过5个小时，白领群体对于工作环境满意的仅占20%、 啊 啊、80后90后像你这个岁数的、 嗯、 普遍对工作满意程度比较低， 那这生存质量看起来不是很高啊、 哎、大家可能要求比较高 啊要求高。 哪个行业加班最狠呢？调查结果显示 IT 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的白领平均每周加班时间高达9.3小时。 哎呦， 这就意味着9.3小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将近10个小时、 啊、 然后一周工作这么多天一除呗、 啊、每天将近2个小时你都得加班。 是呗， 啊，你 每天都加班2小时。 对，你要是下午5点钟下班、 嗯、 也就意味着7点你才能走啊， 到家9点了吃上饭。 你中间可以偷听我们大城小事嘛， 偷听明着听也没事 啊，领导到时候罚钱， 那万一领导也听 了。嗨，其次呢就是房地产建筑业平均加班时间是每周7.1小时，最再次的像什么交通运输物流仓储每周6.8小时，贸易批发零售行业加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啊，平均才每周3小时。 嗯， 难道就没有不加班的吗？ 哈、啊、这平均3小时都让我们觉得是可喜可贺了是吗？ 除了合适的这个薪酬福利、成长空间、控制会议时间等方面的诉求，年轻白领们对于自然光、 嗯、 空气清新、无噪音的工作环境也十分期待。 哦， 甚至还包括给我配的这个电脑开机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这开机要是慢也确实着急，影响效率、 哎、您把这鼠标这个开关一摁啊、嗯、您就去上趟厕所，回来的时候刚让你输入密码。 嗨， 反正互联网时代开机时间越长，什么审批流程繁琐、办公电脑使用不流畅， 嗯， 这些都成为影响白领工作效率的因素。 这直接影响幸福感 对啊，也会让很多加班的人更感郁闷。 是 吧，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加班能够体现我们的价值，这件事就是好事。比如说我心甘情愿的，我觉得我多干会儿能让我这手里边的工作做得更好、 嗯、 啊，当然了，领导也会给一个心里边满意度比较合适的薪酬。 嗯， 如果都是应付，哎呦怎么又让我加班，我正着急回家，这种应付估计工作效率也不会推高。 对，这可以作为一种体现个人价值的方式、 啊、 但绝不能成为唯一体现个人价值的方式，用这种标志去衡量每个人的工作态度。 其实 这个有违初衷啊， 对吧。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加过班吗？ 那肯定这一片都得说有吧。 啊、您加过最高兴的班和最不高兴的班都是什么时候？ 或者说您现在在单位 或曾经在单位加班之后啊，单位一般给点什么反应啊？是、 反应？ 哎，比如说有人这领导就给订工作餐、 哦、 有的呢可能直接以这个物质补贴的形式、 啊、 甚至呢有的可能换假期调休、 嗯、 这些都能跟我们说说呗。 对，这个人家领导是怎么补偿你，补偿你一颗受伤的心。 怎么鼓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的、 啊、 鼓励工作积极性。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加班，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昨天我们说这有一市民捡着一只白鸟哈，这又来白鸟，但是这白鸟不是被捡到的，大家伙都发现了。 你那白鸟是白化的 啊？那是白色的吧？ 啊，嗨， 这个白色的鸟啊，这不是白化的，人家就是白色的、 啊， 最近啊，清河河段呢出现了大量的白鹭。 哪儿？ 清河，清河的河段，白鹭就是一行白鹭上去，就那个白鹭啊、 哦。 这些白鹭啊，这时而低头弄雨，时而空中盘旋。 嗯。 绿草碧水之间呢，洁白的身影吸引了无数行人驻足。市民徐先生啊，是一名业余的摄影爱好者。当他听说朋友说这个清河河道里啊来了一大群美丽的这些小精灵，赶紧背上相机直奔清河去啊。在清河桥的东侧999急救中心身后的河道里，徐先生啊就找到了这群美丽的白鹭。徐先生说啊，这数量啊我一数得有上百只啊，那叫一漂亮。跟徐先生一样被吸引到这儿的还有拿着这个长枪短炮的数十名摄影爱好者。 哦， 每次当就是出现真的出现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的时候、 嗯、 你就听吧，那河畔那快门声啊，咔嚓咔嚓咔嚓一大片。 也说起这个，多说两句，说个题外话 啊， 当年我们做广播节目，您广播节目您知道吧，话匣子里边的听声的。哎呀，我们广播节目要做一行白鹭上青天， 怎么个意思？ 就是你要把白鹭上青天你能描绘出来吗？你靠声音给记录下来 啊， 多难的一件事情。 是，那这现在就靠快门声呗，是吧？徐先生说啊，他们家呀也住在这附近，不算远，去年的时候就发现清河附近呢就出现过白鹭，但是啊去年呢不像今年数量那么多，去年只有几十只。今年入夏以来啊，这个一数啊将近得有百余只白鹭来这边觅食栖息。徐先生也说啊，可能是跟水质的改善有关系吧。 嗯， 现在这河道内啊流水潺潺，站在河边啊能清晰的就看到水底的什么小鱼啊小虾呀、啊、整个水系啊那一看是充满着勃勃的生机。 嗯， 过去啊这清河给人的印象那可是又脏又臭的。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 真的吗？ 多年以前走八达岭高速京藏高速的时候，但凡过清河那闸门前边，第一件事快到了赶紧把窗户摇上去、 然后那个车要开内循环， 对，那味儿实在不好闻、 嗯、 啊！现在你这一说，有一横白鹭上青天，据说那河道还是有一些这个企业是那种高温的水哈，但是看来这环境是越来越好，至少现在再经过这个清河，不至于想生玻璃是吧？相对来说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是 多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告诉大家伙儿、现在清河这边出现了白鹭啊，也希望大家啊文明观鸟、感兴趣呢，您可以带着摄像机也好啊，带着这个照相机也好去看看，但是啊，不要打扰白鹭们的正常生活节奏，还是要爱护他们的，对不对？ 结果人家白鹭一行上青天，发现这一行上去之后都散了，都被人给打扰了，那景致就差多了。 别弄得人今年来明年不再来了，可不行啊。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孙先生。孙先生这两天专门跑到了通州公安分局焦王庄派出所，将一面印有一心为民好民警弘扬社会正能量的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对民警帮助他找回离家出走的女儿表示感谢。 哦， 这看来这个当爹的确实是这个受到了这种震撼啊。 这闺女怎么离家出走了呢？ 要说这也是一件糟心的事儿。7月20号下午2点多啊，孙先生和两天前回国的，本身就不住一块儿，你看这好不容易回个国，他们家闺女呢小名叫小硕啊，15岁，正是属于叛逆期呢， 青春期。 哎呀，这母女俩不是父女俩就吵起来了，女人拿着护照就离家出走了。 哎呦， 因为这闺女刚刚回国，小硕还没办理国内手机号码 啊， 孙先生就通过微信 QQ 跟女儿保持联系，结果女儿就不回他，联系不上， 还没手机号，找不着人。 哎，孩子的同学朋友也没有任何线索。哎呀，这说只能是有困难找民警吧。 嗯， 民警仔细查阅了小区周边相关时段的监控录像，但是也没找着这闺女的身影。这个时候呢，这孩子已经走失一天一宿了，孙先生那是焦急万分的， 是得着急。 民警就一边安抚他情绪，一边又详细问了问这个到底来龙去脉啊，事情经过怎么回事，再一次把掌握的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并且呢从孙先生的讲述当中，你别说还真梳理出一条重要线索。 什么线索呀？ 孙先生说他们家闺女啊曾经说这次回国呀要到深圳找一个网友见面。 啊、提过这个事儿。 哎呀，现在的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想见网友呢？而且这去你在北京去深圳见网友，这网友姓欧，父女俩人就是因为这个发生了争吵，这肯定当爹的不愿意呗。 嗯， 但是孙先生觉得孩子不可能一个人去深圳吧， 而且呢，孙先生也只知道对方姓欧啊，其他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您想，这要是找个人，那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嗯 啊，民警发现这个事儿吧，看来是一条重要线索，不能放弃。经过多方查询，终于找到了这个姓欧的这个欧某的微信号。 嗯， 添加之后啊，就在他的朋友圈发现一条信息。现如今，你干点什么，你都得发个朋友圈呗。 呵呵，生活习惯、 啊。哎，上面他那个朋友圈写的是飞机晚到晚点9小时，配的呢还是一张航班时刻表。其中这航班时刻表正是有一个从北京飞深圳的。 啊, 发布这个日期呢也正好是他们家闺女小硕离家出走那天。 那极有可能这晚点9个小时的飞机就是小硕乘坐来找他的那一趟。 哎，就是为了接他去嘛。 啊， 民警就凭借着这条线索最终在旅客登记信息当中查到了小硕的信息。 嗯， 可以肯定就是坐这航班去深圳了呗。那么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之下，民警立刻和欧某取得了联系。孙先生那哪坐得住啊，那是亲闺女、嗯、连夜坐着飞机就奔了深圳，把闺女给接回来了。 还好有惊无险。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派出所的民警真是够细心的啊，一点点先从监控录像到一点点跟他聊天，找到到底有哪些细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当爹的当甭管是当爹和当妈的，跟孩子这个沟通交流，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您得真得掌握一些方式方法。 就比如说哈、 啊， 您觉得这孩子跟您说一事儿，说见网友，这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说不行，那接下来的信息您都掌握不了，那孩子后面就不跟您说了。 照你的意思是先说去谁呀，去见谁呀？ 对呀，先问清楚去见谁呀、 啊？ 你打算什么去？为什么见啊？都说完了之后， 告诉他不行。 我觉得不行啊，或我觉得行。最起码行与不行您掌握了更多信息，您上来直接先打了蓝头板、 嗯、 那后边万一真给孩子逼急了，您说这背上包就走了、 嗯、 您上哪找去呀、啊、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真是跟孩子的沟通什么时候能从这个朋友这种心态做起，可能啊，我也是只说没养到那么大的，可能还会好点。 嗯 不过民警的这个份热心肠，这种敬业精神真得点个赞。 这个最近广州越秀区啊传出了一则新闻、 嗯、 说这个一家住宅小区的这个停车位啊最贵卖多少钱，卖到110万。 哪儿啊，这是 广州吗？不是说、 啊、 说那边传出来的消息 啊， 这个大家伙光关注广州了，咱回头看看北京市吧哈、 啊、 其实啊在咱北京这停车难的问题啊也挺严重的。 嗯， 这小区的车位啊越来越贵，也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哎呀， 就大家伙都觉着买不起。 这车位到底有多贵呢？ 我们看看呗。 嗯， 住在八沟的万柳书院啊，那大家都是那是成熟的社区啊哈。这个记者就以购楼者的身份拨通了这个售楼处的电话，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这个小区的车位的配比啊是区域最高的，达到了1:3。车位呢，您得单买。70年产权的车位啊，价格呢是70万到80万。 可 虽然工作人员跟记者介绍说啊，这个35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啊就包含了车位， 嗯， 但其实这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车位的价格还是含在房价当中的。 70万到80万一车位，这比很多人的私家车都贵两个还富裕呢。 就是啊、 嗯、 家住在顺义万科四季花城的郭女士跟记者说啊， 啊， 当初没买个车位呀、啊，那叫一后悔呀、啊。 顺义不至于吧？ 你看这房子2011年就买了、 啊， 但是不是装修完了，为了散散味儿嘛，就一直没入住。 嗯、 啊，等到2010年第三期建好的时候，那时候车位才20万。 嗯， 不是觉得没入住嘛，车位就先别买了，先别把钱套在里边哈。现在准备住的时候，再想现买个车位， 嗯， 分分再加10万块钱，涨到了50万。虽然说啊，现在价格涨到了50万， 嗯， 但是那也没得买，因为没有业主再往外卖车位了。 你瞧瞧， 正是因为这车位啊越来越值钱，所以啊，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啊，投资车位也成了热点话题 啊，就是不使，专门买完了之后再卖出去挣钱是吧？ 升值哈、啊。 哦， 投资专家建议。从投资角度来看呢、 嗯、 您得考虑一下租金跟售价的比值。 嗯， 如果车位的价格过高，租金的行情不太好，那这车位投资回报的时间你就得花好长时间才能回本，不划算。 嗯， 举个例子啊，一个20万块钱的车位，如果说您每个月啊租出去能1000块钱租出去，这一年的回报率那就是6%。 嗯， 跟存款一比啊不错，跟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一比可能还不错。 但如果您这车位要是50万买的，您还是一个月1000，甚至说再涨200块钱，1200租出去， 嗯， 您这年回报比例呀、也才3%，您还不如去买个理财产品呢。此外呢，这个产权车位啊还有40年期限的，这到期之后啊还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如果您要是买了那种没有产权使用权这个车位啊，到期之后彻底失效，那价值那就是灭失啊。 对，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那种车位您就千万别买了。不过现在北京市建委还不错，你得有房子才能买自己小区这个车位。 嗯， 然后你比如说我上你们家那儿， 嗯， 我来俩车位先投资，这个， 来俩车位 这个现在行不通， 啊， 另外话说回来了，现如今这个有一些成熟小区周边停车是越来越难，买车位呢也成为一种必然。如果您留着自己使，那就没什么投资不投资的了。 对， 您多少钱买可能都值啊。 您卖出去之后，车停哪儿啊？ 对呀，这个确实是。不过这也是一种啊，没办法，养车的成本之一，可能以后的养车成本会越来越高，还是坐公交吧。 对， 以后的公交地铁如果发展的真特别好，家门口都是地铁和公交车站，咱开不开车也就那么回事了。 其实是这样的， 是吧？我们也是希望。真到那一天的时候，咱北京的交通能够越来越顺畅，也不至于老堵车。 大城离不开小市，小市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市的宽度，小市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市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市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啊，你的粉丝。啊，但是每天变名，咱就不念他名了。每天都是王哥的什么什么。今儿的话题好悲凉 啊！ 哎呀，虽然我以前特别喜欢加班， 喜欢加班。 哎，一个月曾经攒下过100多个小时。 不会吧？ 100个多小时，一天得多少？3个多小时是吗？ 人家说100个月攒下100多个小时。 那没多少，这还算喜欢加班？哎呀，说好处就是能够换倒休。 嗯 啊，这个一个呢是认为加班确实是体现自身价值，就是避开晚高峰啊。 啊， 这样的话你单身，他单身的时候他闲着也是闲着， 就是顺手加个班是吧？ 一般单身的时候都爱加班，既挣钱又错开晚高峰，而且呢你要攒上假期，今后找个女朋友出去玩还不用等着那个过长假的时候。 而且加班的时候也有可能发展新感情啊， 是吧是吧？ 小骆驼99最棒说啊，做财务啊，那加班就是常有的事儿了。以前呢，单位加班太晚了，只有打车费可以报销。现在啊，单位一般不加班，年底的时候呢，加班就比较多的了。 嗯， 平常早餐呢能跟单位吃，因为啊单位有倒班的，所以晚上加班也有晚饭。尽管如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想加班的。 哎，那实话开也说，这个最讨厌加班了，给钱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愿意跟家人在一块儿。可是自己做不了主啊，就是有些加班是必须的啊。 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商场里边常见的这种，估计像王哥这样的女孩哈，并不会这个没经历过。 商场什么事打折呀？那经历过，这夏天就打折，大很季旺季。 强行揽客消费，在京城的很多商场里边，比如说五花八门，各种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去我们店里吧，主要是做头发 啊，不是说打折， 哎， 做头，那我太知道了，你简直太讨厌了， 是吧？ 嗯， 在某商场有一名男子对记者说，我们理发店今天有著名造型师来，店长要求我们带20个顾客去体验一下， 嗯， 只用做5分钟，我现在就差几个名额完成任务了，您要不然帮忙。记者表示没时间，哎呦，这男的一看双手合十啊，一看就是求上了，保证不会有额外消费，求求您，我们真诚的邀请您去体验一下我们店的活动，就当您帮我完成任务吧。 哎呦，说的这可怜巴巴的。 是啊，记者说行行，那我就看你怪可怜的，我带你我走进去看看去吧。 啊， 记者就被这男的带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刚进门，有一位发型师满脸微笑的就迎过来了，啊，用一口东北味的普通话就对记者的服装和发型进了点评。 啊，还点评呢？ 上来真不客气，还真敢说哈。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哈，你穿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得体的，但是你这头发太差，发型太差，头发下边都开叉了啊，一点发质感都没有， 根本显不出来个人气质。 这上来劈头盖脸先贬一顿呢、啊 哎。接着呀、啊，这位发型师又不停地吹嘘着自己在美发界的地位 啊， 我在美发界的地位，那反正说的特天花乱坠、啊，以各种理由要求记者，你要不然剪个头发呗， 嗯、 而且我告诉你，15分钟就能剪好。这记者就说不行，太晚了，没时间啊。这当时拿了一张预约卡说，你今天遇见我是你的运气，你知道吗？ 啊， 你只能预约。之后才能找我设计发型啊！我们的预约价是128、228、368和648，四个价位。记者一听这个，干脆就俩字儿，没钱。 这剪一头发600多块钱， 啊、这样，你这样，你先交20%的押金，你遇见我是你运气，你知道吗？ 嗯 啊，这记者又再一次拒绝，哟，这发型师的态度立刻就恶劣起来 啊！ 在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这发型师毫不客气地说。你出了这个门啊，就再也不要指望我为你做发型了。 哎呦，那真是谢谢您了。 我就没指望你给我做发型。 哎呦，其实这样的事儿真的特别讨厌，我切身经历过很多次。 是吧？ 尤其是看你小姑娘一个人来逛街的时候啊，生磨硬泡，这生拉硬拽的。 嗯，有的还上手是吧？ 啊，真的是上手拽你胳膊。但是啊，如果你跟小姐妹一起逛街，或者你身边站一男孩，你们两个一起的时候，他就躲你躲得远远的，也是会看人下菜碟的。 哎呀，你说这讨厌不讨厌，跟苍蝇似的围着你。而且我知道有些动不动花言巧语，你先剪个头发，然后再来个烫个头发，由100多变成1000多， 是， 然后你再张变成张卡10000多啊，等你缓过神来，基本上就知道自己上当上骗受骗了。 你说在商场里，这商场这个营业部门就没有人管管吗？在商场里进行这样的推销、 哎、人家说了，说这个只要是没有这种肢体上的冲突，我们一般管不了。而且我们一管吧，人家说我是来逛街的，我不是来拉人的，你知道吗？这个脸转得快着呢 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这种拉人的理发店，咱干脆就不进，抵制他啊，这样让他再半折打折什么？你今天是碰见我是你的运气啊，下回就知道你出来拉客人，强行拉客就是你倒霉开始。 那反正类似这样的还有什么办一张游泳卡呀、健身卡呀，领个什么小礼品、 哎、 领个小雨伞、小礼物什么、 嗯、 您一见着有这样的您就躲远远的就行、不用客气。 没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啊，他们再加班加点估计他们也挣不着钱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 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时轿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时轿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时轿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五环主路来广营桥东侧的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小心驾驶。另外呢，京密路孙河大桥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驾驶。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千万别着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卖了个兜说那种拉客的真是太坏 啊！ 我亲眼目睹一个被拉进去一个外国人， 哦， 做了个头发，结果收他2000多。 您全程都跟着看了？ 哎、估计是都看见了呗。说哎呀，哎呦呵，这就是做了个造型，没烫没染，推黑了 啊！喷点发胶就要2000多。 那老外兜里也没那么多钱呢，再打电话给他朋友， 来熟人呢。 太过分了，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的啊！这太吓人。 这过分的还有呢。 嗯， 6月13号啊， 蔡女士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玩的时候啊，一不小心手机丢了。 嗯， 这回了国之后，八月一号，蔡女士啊去这个电信营业厅补办电话卡，被告知啊，您那丢的那手机号啊，已经欠费23万，您得先缴清欠款才能补电话卡。 欠费欠多少钱？ 23万。 这电话都天天不停的打，他能打出23万吗？ 这简直是不敢相信啊。蔡女士说啊，自己呢还是个学生，目前正在读书。 嗯， 原本啊是利用暑假期间去法国参加社会实践项目。6月13号，蔡女士呢跟朋友一起从法国去巴塞罗那玩的时候，不小心手机丢了。 那就挂失呗。 这不人在国外嘛，这个国内的运营商啊得回国才能挂失，他就联系家里人帮忙挂失电话卡。6月14号中午12点，这不就是第二天嘛啊，家人呢就给中国电信客服打电话。客服人员表示，挂失电话卡需要提供服务密码，但是蔡女士吧，你就把服务密码给忘了。您说平常也不常用这服务密码，可能确实没记着这事儿啊。 试试。 她也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设置过服务密码，我就把我日常常用的那些密码全都试了遍， 试了20多个， 没一个对的。 哎， 他们又让我提供最近联系过的号码， 嗯， 我就试着提供了几个啊，不知道为什么客服说呀。都不对 啊， 没一个能对得上的，所以啊当时就没有挂失成功。而蔡女士呢不是身在国外嘛、 啊、 也没法本人带着身份证件去营业厅办理挂失。蔡女士说啊，自己出国之前呢手机里是有几百块钱话费的，想着这些话费用完了手机就停机了，估计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没特别在意这件事儿、 嗯、 平常那手机不是一欠费就停机嘛、 嗯、 所以我就没想太多呀。等7月底回国之后，8月1号，蔡女士啊亲自去电信营业厅把这个电话卡打算补办一下，被营业员告知这张卡已经欠费23万3228.6元，并且啊你要补办你得先交清欠款。 哦， 这也不是说简单这卡我不缴了欠费我就不要了这个事儿啊，这实名制的卡，你说真不把这欠费缴了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信用记录产生影响啊？ 这以后一查，哎呦，这边欠费23万没还，这以后买什么贷款什么的都受影响。 这不缴也不是，这缴23万跟自己也没什么，也冤得慌呀、啊，是吧？在营业厅告知欠费23万多之后啊，蔡女士表示啊，我得看看这电话卡里这什么情况，我打了明细我看看吧。我想知道是怎么欠的这23万、 嗯、 是不是真的欠23万，别你说23万就是23万呢，这不是个小数啊，而且你说得就像我师傅说得打多少电话能打到23万去啊。 嗯， 蔡女士呢就提出啊要查看这个电话号码的费用明细。 嗯， 但是营业员表示啊，您得跟那个自助服务机上查。 嗯， 查的时候还是得提供服务密码。蔡女士说这不鸡生蛋蛋生鸡，我不就忘了服务密码吗？ 那怎么办呢？ 人营业员说那个也还有一招，那个你通过手机发送个代码重置服务密码。蔡女士一听都气乐了，我电话卡都丢了，我没有手机我怎么重置啊，对吧？ 那你就补办个电话卡呗。 是啊，那补办前提你得先把欠款缴了呀。工作人员说啊，这个蔡女士的卡呀原本是零信用额度的后付费卡，这个零信用额度的后付费卡是不能透支话费的，就不能先打着后交钱啊。但是因为蔡女士办理了国际漫游业务，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这信用额度啊就自动升高，一下就变成了有信用额度的后付费卡，而且啊信用额度越高可透支的话费就越多。信用额度升高啊是这项业务办理的正常流程，而这个蔡女士询问自己的可透支额度的时候， 嗯， 到底是多少啊？ 嗯， 人对方也没给个明数，就是说数额比较大， 兴许是100万。嗯， 哎呦，别吓唬人了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啊，就这件事来看呢，蔡女士本人呢是要负有一定责任的。 嗯， 毕竟啊是自己丢了手机，事主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律师也表示，类似这类的天价话费，运营商应该来负主要的责任。 当然了，这可能还会纠扯的一些，比如说国外他运营商的账单记得稍微晚点，没有及时发现等等、 嗯、 我们也是希望这件事情啊能够让这些运营商以后啊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您是服务行业，您不是说非得是扎着一个，哎呦我挣钱了，嘿，我一人身上挣了20多万，您不能伴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提供服务， 一口吃成胖子也容易被噎着呀。 是，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服务凭什么受信的时候明显高于 日常的消费，比如说你划信用卡的时候，每个月都是两三千块钱，这月突然两三万了，人家信用卡银行给你打个电话问你确实是不是。对， 这个提供信用额度的时候是要综合权衡你的消费能力指数的。 哎， 您这贸然提高这样额度，而且不知会人一声， 关键这个丢了之后不记得密码之后，原来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要是想挂失，我还得知道密码，我还得把手机的卡补办了，还把欠费交了，这么麻烦呢。当时办卡的时候好像没说这么麻烦， 好多事儿不能不了了之哈。 哎呀，再说一件事情吧，结账单的时候，比如说一块儿请客吃饭，但凡经常一桌子人吃饭，有个人主要买单啊，这个一般如果不是领导，大家都是朋友的话，肯定都争着一下，是吧？ 对， 我买 意思意思。 对对对，结果呢，这争抢结账的时候竟然引发了一场人命官司。 哎呦，这就不是意思意思，这是真的争抢啊。 哎，这个今天上午这个案件呢是在丰台法院开庭审理。去年五月的一天啊，丰台新村办事员吴某帮着张先生和李先生找工作，仨人呢就正好来到了崔先生居住的小区附近，赶上饭点了，不是吗？三个人就叫上崔先生到看丹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张先生和崔先生此前也不太相识，也不太熟， 头一回吃， 这是朋友的朋友嘛。 啊， 这个崔先生说当时啊我都已经结完账了，这张先生非要把这老板找回来，把钱要回来。 哎， 我接啊。崔先生说毕竟张先生是来求职的，手头也不宽裕，为了不让张先生再掏钱，这个崔先生就起身找这个老板啊挡了一下啊。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等你以后有钱了你再请我， 这话说的挺在理的呀， 很常见的一个景象。 是啊， 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崔先生身后支着一口煮面的热锅，被挡了一下的这个张先生也是碰巧寸劲儿，就撞到这口热锅上。 哎呦， 当时呢是烫了张先生的后背和胳膊。崔先生说意外发生之后啊，这张先生也一直说自己没事儿，并且呢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了。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张先生的家属找到他说明情况，才知道张先生已经住院了。 这么严重啊。 哎，被这个烫伤后背和胳膊了嘛。由于自己当时确实也是打了张先生一下，导致他摔倒，因此呢这个崔先生说我给了他3000块钱。没想到哈，这事儿以为就完了，最后传来的消息是张先生死亡了。 哎呦， 这死亡的消息还是崔先生被公安机关拘留之后才得知的。哎呀，这个说诱发了心脏病哈。崔先生说，你说好心结了个账，结果还惹上了官司，自己真是太倒霉太冤枉。 这里边确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啊。 是是是，因为那边家属说了，说我们家这个身体特别棒啊，这个从来没花过医保啊，这个肯定是你这个烫伤导致的。当然了，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了，因为据说最后公安机关是检察机关说不起诉。 但是你说这饭店里怎么好不好像支一口大热锅呀，还能让跟顾客支在一块儿，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吃饭的场所里，他应该是在后厨才对，是吧？ 就是啊。 而且这个老板也好，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好，是不是应该尽到这样的保护义务和责任呢？就是说咱摆在桌上支口热锅，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提醒啊？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要是全板子打在这个崔先生身上， 确实有点倒霉， 也不太合适哈。 这起案件呢还在审理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您得留神观察一下身边啊，这些小饭馆啊，包括一些不太熟悉的环境，您真得留神。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了很多小孩掉热锅里边的，掉热桶里边的，哎呦，那种事儿，听完了之后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啊。其实有的时候多在意一下，多看一下，可能就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没错， 我们还是不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发生，是吧？来，接下来我们快速再说一件事吧。 这个梁女士啊，这最近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那边说我们是爱情无限婚介所的。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对方啊居然能清楚地说出梁女士的名字，还知道梁女士目前的情感状况是单身。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呀？对方说啊，那个他们那儿啊，你之前在我们这儿注册过，你不知道吗？梁女士啊，就说这个婚介所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主要是来要给你介绍对象的，你第二天来一趟呗。人梁女士说，那个肯定是得交钱吧，你要是交太多钱我就不去了啊。人家说不会不会 啊， 反正这梁女士就去看看，交了300块钱，借了个档案。 不是不交太多钱，不会交钱吗？ 这300块钱估计还在梁女士的范围之内，承受范围之内啊。 小钱儿， 反正婚介所啊效率还挺高，一下就帮梁女士约见了一位男士，当天下午就见了。当时梁女士觉得， 还不错，可以继续交往。那个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结果人家婚介所出现说，您呢不能双方互留联系方式 啊， 要找他通过我们。这梁女士觉得还不错啊，这个我想留一下他联系方式，我们俩这个确立一下，往前走一走。 嗯， 人家婚介所这边的说法就是，那个得交2000块钱哈、啊，你这不交2000块钱，没法再约你们再见后面的面。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吧啊，前前后后啊，这交了2600块钱，这梁女士还没能拿到这位男士的联系方式。 2600还不给啊？ 哎呀，这个梁女士着急，差不多得了，就要一电话号码。人家说啊，那个要联系方式啊，您得再交190000。 呵， 梁女士说啊，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不用交太多钱吗？这怎么要190000呢？人家说啊，这是规定，还说有国外的相亲项目。 嗯， 您要是找国外的男士的话，那电话你得交500000呢。 行吧，把我这2600先退了吧。 梁女士，我可不见了是吧？但是啊，今天上午这个爱情无限婚介所跟这个记者说啊，确实呢要求梁女士再交钱，有这事儿。但是啊，这是不是190000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我们接的这个电话。这工作人员说啊，梁女士已经交的这2600块钱里啊，能退的只有一开始建档案那300块钱。别的退不了、 就是这种圈套，包括跟剪头发办卡，还包括租房可能都是一个路数的。 对 啊，您就记着兜里的钱千万别轻易往出掏。 是 啊，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也不能反复叮嘱了，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您留神。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啊。又见青天说，以前喜欢加班是因为公司里边有空调，冬暖夏凉、 哦， 现在家里边都有空调了，就不喜欢加班了。 那加班没理由了是吗？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忧郁的小乌龟说，这给多少钱我也不愿意加班，宁愿少挣点我也不愿意。 忧郁小乌龟也特别讨厌过来跟他搭讪的，也提醒大家伙儿别言语，别搭理他，咱丑都不丑，一般就没什么事儿。 臊臊着咱们是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点， 嘛呢？ 买理财带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六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也许你这样认为， 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我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也许你会这么想， 哎，开车多少年了，系不系安全带无所谓， 一会儿就到家，系安全带不舒服。 长的责任是对生命负责。使用安全带可有效防止或减少伤亡的发生。安全带有两端，一端连着你，一端连着家人的心。